放死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四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特别创意，我是腾冰。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在这里要奉献给大家的是母亲节特别节目《天使妈妈在人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特别请到了天使妈妈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沈丽，沈妈妈。来，沈妈妈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沈丽，我是来自天使妈妈基金的。 沈丽，沈妈妈呢也是天使妈妈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沈妈妈 啊，是这样的哈，我是在8年前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儿子呢非常可爱。那么当时呢，因为我在育儿这个阶段呢，就是需要查一些育儿的信息，所以我就在网上去搜一些这个跟孩子相关的啊。那么当时我收集这些信息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有那么一群人，那么一群孩子，他们其实跟我的孩子一样可爱，但是他们得因为有疾病，所以呢在家等死。但他那种病呢是可以治疗的，就是因为没钱。当时因为我刚做母亲，我真的接受不了，我就愿意帮着这些孩子出头出力，我也愿意去开始就捐点款。后来呢，我们就给孩子们找一些挂号啊，或者是找一些医疗资源做这些支持啊，所以就这样呢越做越多。那么我们这些妈妈呢，也是因为这些孩子走到了一起来，因为妈妈呢是最疼爱孩子的。我有一次呢受的触动比较大，那么就是有一次我去同仁医院给一个孩子送个8000块钱的治疗费，当时呢就是那个病区的其他的一些患者的家属，直到基金会的人来给孩子来送这个募集的善款，那么他们就围着我，就是拉着我不愿意让我走，就希望我能去帮助他们。当时围上来的大概有7、8个，其实这些家人啊真的是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当时就听他们说，我说你们别着急啊，一个一个来吧，那个我肯定会把你们的信息啊记下来，我会发到网上去。然后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在到第三个孩子记录他家的孩子情况的时候，那个爸爸就越说越激动，就当时就扑腾一下就跪下来了，跪下来他的妈妈也跟着就跪下来了。那么别人的家属看着孩子这一家人跪下来，当时就是在我面前就跪倒一片，真的那一天我特别震撼。我想我自己呀，何德何能能让这么多人给你下跪求你去帮他，其实他们还不是想为了自己的孩子求一条生路。当时我就说你赶紧起来，你不起来我就走了。我就挺难过的，我说我肯定会尽我的力。但有一个家人就跟我说，你如果是我们没有人帮我们的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在北京的哪条街上乞讨，你能不能告诉我。真的家人那说的那个心酸沉重，你特别特别的没有办法拒绝他们，那全部都是一些就是求生的那些眼神，都把你当成了一个就是唯一能抓得住的这种救命稻草一样。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人来参与进来，因为我们毕竟都是普通的妈妈。 对，但是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我相信哈，如果被大家知道之后呢，我们这种能量是可以越聚越大的。我们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的一点点微薄之力，我们就可以帮助越来越多需要帮助的人。 下小年纪，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路上 永远在你的身边陪着你，我会永远的守护着你。我想能做到这一点的应当是我们伟大的妈妈吧。坐在我对面的也有一位特别伟大的母亲哈，沈妈妈，我特别希望用这个词说您伟大的母亲，因为您确实做了那么多的善事。 因为我们主要有一个团队在那个全国甚至于全世界范围内，大概有将近20000多名的天使妈妈志愿者，大部分的工作是由他们来做的。 哦、 啊，真的，我们的全职工作人员还是很少很少的。 嗯， 对，嗯。 那么这些志愿者是怎么招募来的？ 开始呢，我们是在论坛。 嗯。 那么就是因为这么6-7年的这个救助的工作的一个坚持， 嗯、 就集结了这么多妈妈。 哦、嗯。天使妈妈基金会救助一共是多少年？一共救助了多少个孩子呢？ 嗯，天使妈妈团队呢，应该是到今年是第7个年头了。 嗯。 那么这7年来呢，大概救助了是4000多名贫困患儿。 哦， 对，遍及全国各地吧。 好，有一个叫小浩， 好文浩， 文浩， 文浩、 哦， 对，他是我们救助的一个胆道闭锁的一个孩子。 嗯、哦， 那么这个孩子呢，救助很成功，他的经历呢也比较曲折。 嗯， 在仁济医院，上海仁济医院的一个厕所里面，那么有一个打扫卫生的人。 嗯， 那发现了这个小便池旁边有一个宝宝， 嗯、 宝宝在熟睡、嗯。当时呢，他就到处看了一圈呢，就是孩子家人没有。那么当时他就报了警了。 多大呀？那会儿 那孩子才对，应该他是8个月左右吧， 哦、 应该是。嗯，对 嗯， 父母把他遗弃了。嗯，但因为什么遗弃到医院里面，也可以由此而想到，对他家人应该是有些想把孩子有个生路吧。在医院里面，医院可能不会见死不救，他可能是这种想法。嗯，然后这个孩子遗弃了以后呢，就是当时警方也就把这个孩子带到医院里面检查一下。 嗯， 那么当医院以后，我们就说这个孩子是哪里遗弃，应该是刚刚遗弃的，我们看能不能呼吁一下。那么就在网上发微博帮他找妈妈，一直呢也没有回音。大概在大半个月以后，那么有人给我们那个官微发微博，就是说我是这孩子的父亲，我很后悔。这孩子呢当时是妈妈和奶一块儿去遗弃的，爸爸当时在外地打工。 哦、 嗯，后来他才知道，他说这大半个月来，我一直都在受煎熬，我每天都在想我的孩子，啊、嗯，我看不到我孩子在哭或者笑啊、 嗯， 我很难过，我觉得我受不了这种内心的煎熬， 嗯、 我愿意去救我的孩子，天使妈妈可不可以帮帮我？ 嗯， 啊、他说现在其实我的家里人呢都在反对。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愿意救我的孩子，我给孩子捐肝啊或怎么样都行，只要我能救我的孩子，我还能见到他。嗯，他说其实他的压力非常大，因为家里人呢都觉得这个孩子病得当时很严重，那么孩子应该小，说不如咱们再生一个。当时他的老婆也是这么在劝他，但他就是很难承受这种煎熬，每天的这种煎熬的生活。我就是这样跟他说，我说你是孩子的监护人，那么你一定要是下定决心，只要你有决心，你愿意救孩子，我们就一定帮你。 嗯， 啊，又来了一个10天，他当时就是说，那我想通了，那个我要救我的孩子，我如果不救他，没有人能救他。 嗯， 我说那你只要想好了，那 OK， 我们开始。那我们就把这个信息呢给到了一些上海的一些那机构，告诉他们这个孩子的父亲可能会去认领这个孩子。父亲过去的时候其实都没有给他过多的为难，只是让他写了一个悔过书，然后有一些就是做了一个亲子鉴定，然后他就把孩子抱回来了。抱过来以后，我们立即联系我们的医疗专家顾问，给这个孩子做重新的一个检查。检查完以后，觉得孩子呢，确实蛮严重的，但是呢，就是说还是有救治价值的，还是有手术的希望。那当时听了这个信息的时候，这孩子爸爸真的非常激动，就说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都不会再去放弃我的孩子哈。然后最终呢，这个孩子是在天津的一家医院的成功做了那个肝移植的手术，恢复的也非常非常好。当时呢，我们在给这孩子在网上筹款的时候，只是把孩子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大家都觉得哎呀，这孩子太传奇了，这么你被遗弃了，然后 这么重病，然后他还没有在一个月的放弃过程中，他都没有立马的就有一些那个什么病情的一个恶化或怎么样。那么确实是这个家里人呢也很难得，从他开始遗弃孩子到最终别的都不考虑，就是救他自己的孩子，这种决心，我觉得我就很多网友都觉得这个家人应该帮他一把，帮他们度过眼前的这个坎儿，可能这孩子就有救了哈。所以当时我们做给孩子做筹款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积极踊跃，给这孩子筹了大概有20多万块钱，他也已经足够他的这个治疗费用了。那么等孩子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家里人拍一些这个照片啊给大家反馈，很多人都觉得就从这个孩子的身上呢其实就看到了一个希望吧，就说你看这样的一个看似没有未来的那么一个孩子，其实大家你一个转发，我的一个顶帖或怎么样，就会给孩子很多希望，他就会传播，就会让很多人关注，那么这孩子也就因此就获救了，从此就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 没错， 其实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这个家庭也随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家庭的命运也改变了。 对，是的，家庭生活明显的就不一样了，孩子回来了，健康的回来了，而且他能充分在这个救助过程中，他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他对这个社会也是感恩的。每次他打电话过来，都说，哎呀，如果没有天使妈妈基金，真的没有他们家庭的一天，这今天就不可能今天的和谐。那后来孩子的妈妈奶奶都觉得这个孩子给家里带着很多福气的那么一个孩子啊， 这是一个特别让我们欣慰的一个事件啊。你想，这个孩子如果没遇到好心人，可能就此就生命了结了。 是的。 那么这个家庭呢，可能永远就背负着内疚，永远就有阴影的。 是的。 但是呢，因为有了天使妈妈，我们来帮助呢，这个家庭重新找到了他们的幸福、他们的快乐、他们的新的希望。这孩子呢，也是天使再次回到了人间。 亲爱宝贝，乖乖要入睡，我是你最温暖的安慰。爸爸轻轻守在你身边，你别怕黑夜。我的宝贝，不要再流泪，你要学着努力，不怕黑。未来你要自己去面对生命中的夜，宝宝睡，好好的入睡，爸爸永远陪在你身边，喜悦和伤悲不要害怕面对，勇敢我宝贝。亲爱宝贝，乖乖要入睡，我是你最温暖的安慰。爸爸轻轻守在你身边，你别怕黑夜。 一颗小天使又重新回到了人间哈，让我们特别特别的 庆幸啊，我想这个家庭也会很感恩，感恩社会给予他们这个家庭的帮助。也希望小文浩呢以后呢可以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快快乐乐的，快快成长。好了，我们再来说说还有没有其他的例子。 其实我们在这么多年的救助过程中，就是感动的瞬间特别特别多。我还记得还有一个孩子是山东的一个叫贾凯顺的孩子，我们应该是在2009年救助的这个孩子。那这孩子呢，他是父母生气，然后呢，母亲呢就是当时很狠心，就把孩子呢这个也是7、8个月的孩子吊到这个门框上，然后呢在家里点一把火就走了。当时这个父亲呢就及时的赶回来了，这个孩子并没有被烧到，但是他被那个浓烟给呛到了。当时医生的诊断是急性窒息性脑瘫。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是当时我们没看到了以后呢，觉得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是这种急性期的话，赶紧做一些康复治疗，可能这个孩子还有机会。我们跟孩子家人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你同不同意，可不可以来北京，我们找一些专业的康复专家给这孩子制定一个康复方案。因为当时孩子爸爸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家里也本身生活在一个很贫困的一个家庭里面，当时抢救的钱都没有。那说怎么办呢，那个我们说这个我们开始在网上给孩子筹集这路费吧，当时也不确定就是孩子能花多少钱，就觉得这个孩子如果要是能有及时的康复治疗，可能还机会还有啊。那么来北京以后，我们看到这孩子真的非常非常弱，他浑身就跟面条一样，就是急性的那种软瘫的一个阶段。那么通过大概有1年多的那个康复治疗，这孩子恢复的非常非常好，你每个月都能看到这孩子的变化。等到他开始小嘴巴开始说话的时候，或者是他那走路的时候，只是比正常人呢稍微慢了一些，但真的非常非常好。这个家人每年过年过节都给我打电话，告诉孩子的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啊。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也是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这个紧急救助啊，尤其对一些贫困家庭呢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这孩子当时就是没有什么治疗，在家等着的话， 就耽误了， 那这孩子他过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了再说话，再站起来都没有机会啊。我记得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件事，就有一天下班的路上，我接到孩子爸爸的一个电话，说那个沈妈妈，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张你的照片。我当时我还想呢，我说我们都那么熟了，我也经常去看孩子，你要我的照片干嘛呀。都回了个短信，就说呢，大概意思就是说呢，孩子这几天呢正在学说话，我想让他对着你的照片喊妈妈。我当时就特别特别感动，就特别就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孩子就特别知道感恩的家长呢，就让你觉得你付出的一切都是很值得的。 Let songs speak, Let hearts break, Let tears flow in heartache, Let war take, Let love heal for all. 刚才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沈妈妈已经哽咽落泪了哈。我也是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几度落泪。我想在这7年救助的过程当中，恐怕泪水是最常见的。泪水后面的含义很多，有心疼，有不舍，当然更多的是感动、感激、感恩。好，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小朋友现在有几岁了？ 3岁多。 3岁多、 对对， 叫什么名字？ 叫小凯顺。 小凯顺。 对。 好，我们这样救助的例子，让我们感动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了。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能不能请沈妈妈再给我们说一个例子？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印象蛮深的一个孩子，是他从凉山来的。那么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的照片的时候，当时就是特别难受。是什么样一个境况的一个照片呢？那孩子的腰上呢拴了一根绳子，那绳子的一端呢拴在孩子的腰上，另外一端呢就直接钉到了一个墙垛子上。其实这个孩子是个脑瘫，是个被遗弃的孩子。因为当地呢凉山那个地方，他当时他没有儿童福利院，他只有敬老院。 那么是有一个聋哑的一个老人在照顾这个孩子，怕他乱跑，也没有精力去追他或者是看护他，那就把他拴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孩子呢，我就清楚的记得，当时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对我的感觉是视觉冲击力特别大。我就记得那是一条特别粗的那个绳子，绳子就是孩子，你想就在一个半径在可能有十多米的一个范围内活动，他就一直生活了好几年。没有棚子，你谁家的孩子会在外面呢？他怎么活下来的？我当时就很难过。孩子身上脏得不像样子，我自己家的孩子在家里蚊子叮个包，你可能都特别心疼。你想那在孩子光着下身一年四季都在那外面，在那个恶劣的环境下他能生活下来，我就当时不知道这孩子受了多少苦，就觉得这孩子我们一定得救。就当时把他接到北京来了以后呢，我们就专门找了，因为他是孤儿嘛，我们找了一个专门征集了一个爱心人士来照顾他，我们来付这个人的工资，我们来给他征集募集善款。这个孩子后来呢，他的病情呢恶化的蛮快的，在我们照顾他大概两年以后，那这孩子在医院里没了，走了。但是我想这个当时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很多的爱心妈妈都在跟着这个孩子。我想这个孩子在最后的两年的生命里面，他至少是一个有温暖家庭的，他至少他来世上一遭，那么也曾经过过这个是人的日子。 也曾经快乐过。 对， 他走的时候一定是快乐的。 对，是带着爱走的。 作为一个妈妈，听到这样的事情，确实我完全控制不了我的情绪了。我在努力用刚才这一点点时间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一下。现在已经是和沈妈妈，我们也已经是面对面的泪流满面了。但是呢，我们想虽然有遗憾，但是对于这个宝宝来说，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最后我们让他快乐地离开了人间。所以我想每一个有爱心的妈妈，让我们行动起来。今天奉献给大家的是母亲节的特别节目，也要在这儿呢非常衷心的感谢天使妈妈基金会，感谢我们这么多的志愿者，感谢我们这么多的有爱心的妈妈，做了这么多有爱心的事情，也要再次感谢沈妈妈，谢谢您， 谢谢大家。也欢迎更多的人加入到天使妈妈的团队中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孩子。 想象。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特别创意母亲节特别节目《天使妈妈在人间》，编辑主持制作腾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澳门五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赠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心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心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www.遨游.com。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夜间本市低层湿度较大，有雾，能见度很差，而且降雪过后路面湿滑，山区气温低，容易形成道路结冰，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回升，午后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出行。具体预报是夜间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专题音乐节目《节日欢歌》。这首管弦乐曲大家一定耳熟能详，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首乐曲的作者。这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李焕之创作的《春节序曲》。从1956年开始，这首曲子几乎成为了春节的象征，传遍全国，家喻户晓。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只是李焕之的春节组曲四个乐章中的第一乐章。春节组曲是李焕之创作于1955年的管弦乐作品，乐曲以陕北民间秧歌的音调和节奏为素材，旋律明快生动地表现了我国人民在传统节日里热闹欢腾、喜气洋溢、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的场面。今年恰好是春节组曲创作60周年纪念，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春节组曲。1943年的新秧歌运动结束之后，春节就成为了延安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相互见面、共同歌舞的节日。 春节组曲就是李焕之在延安过春节时的生活体验与感受的产物。刚才听到的第一乐章就是一首大秧歌的旋律，有闹秧歌的锣鼓声和歌声，还能感受到秧歌队员的舞姿。李焕之的儿子李大康也向我们描述了父母年轻时在陕北参加社火时的场景。 我父亲这个作品呢，时代气息、民族气息都很浓。他到延安参加革命之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出小鲁邑，走到大鲁邑，跟那个老百姓大众一起打成一片啊，去采访，去参加社火。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民群众在一起的这种生活，对他的印象特别深。记得父亲母亲不止一次跟我们描述当时他们那个延安闹社火那种场景，陕北高原这个圆望着那个圆，晚上火把都连成一大片，看着这个圆上一团火，那个圆上又一团火，有的是从这个圆走到那个圆，看到那个山上那个之字形的那火把，大家在那儿过春节闹社火，跳累了坐在那儿老伞头中间耍着小场子在那儿唱，那种气氛。还听说我爸他到民间去采访，比如一些老艺人的一些这个民歌啊什么等等等等，他的这些民间的风格跟人民大众的这种非常能够朗朗上口的这种作品，其实就是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来的。 李大康还说，父亲创作的春节组曲中的部分旋律就是来源于抗战时期在陕北闹社火时的民歌，这些欢快悠扬的旋律传递出中华儿女自强不息、欣欣向荣的生活态度。李大康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段父亲生前哼唱这一段民歌的珍贵音频资料。 听大罗南满大火，唱一阵歌来跳一阵舞，听大鼓来满大锣，跳一阵舞来唱一阵歌，哎嘛咿呀嘿，跳一阵舞来唱一阵歌。 春节组曲虽然描写的是中国人的生活场景，但整体采用了西方管弦乐曲式结构。在欢腾的大秧歌之后，第二乐章情歌是一个抒情的慢乐章，英国馆引出陕北情歌主题，像在月光如水的沿河边，青年男女漫步谈心。接下来的两个乐章则可以对应为四乐章套曲中的谐谑曲和中曲。第三乐章盘歌是一首圆舞曲，主题也取自陕北民歌，而题材和氛围则取自当年的延安周末舞会。李焕之的儿子李大康介绍说， 因为在延安的这八年的生活给父亲留下了特别难忘的这种印象，所以想把这个写出来。他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他说进入构思的时候呢，他说好比重新生活一遍，就是虽然延安都过来那么多年了，他在构思的时候他好像又重新生活，他说甚至比重新生活一次还要丰富。我父亲写这个就是表现那种喜气洋洋，传达着人民相互祝贺、相互问候那种曲调，特别明朗啊，同时又非常悠扬，特别动听。 乐章灯会 从复杂性和整体氛围上看，都堪称是压轴的重头戏。主部曲调来自陕北民间队伍音乐唢呐曲《大奶队》，健美壮阔，句法连贯，以起呵成，加上中国打击乐器的运动，听起来颇为纯正。中段则是一个小型的秧歌场景，最后大摆队音乐再现，以热烈的锣鼓声结束全曲。春节组曲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十分直截了当而真诚的表达，虽然把秧歌和众多陕北民间音乐的曲调移植到西洋管弦乐队，但少有雕饰之处，功力不凡。李焕之的儿子李大康也向我们表达了父亲创作春节组曲的初衷。 他说呢，这个特别要注意在手法上要写得平易近人而不单调，亲切悦耳而不平庸，这样为交响乐创作如何才能做到群众化和民族化做一些探索。 下面为大家介绍几部管弦乐节日序曲。古典乐迷提到节日序曲，最常见的恐怕当属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96号》。这是肖斯塔科维奇在1954年为了庆祝前苏联十月革命37周年而创作的一首管弦乐曲。他以热情生动的音乐语言、庄严辉煌的艺术形象，描绘了前苏联人民欢度节日的景象。歌颂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一首歌唱祖国的庄严颂歌。这个题材具有丰富的内容、明确的形象和清晰的意义，非常适合音乐创作。中国作曲家的节日序曲中最著名的当属朱建尔先生、施万春先生的作品，两者各具特色。朱建尔的节日序曲创作于1958年，当时作曲家正在前苏联求学。根据朱建尔自述，这是他的第一部奏鸣曲式作品，参照了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但用的完全是中国的素材。 开始的影子主题极具中国气派，在主副主题再现时改变了速度和音乐形象，是粗壮的进行曲风格。在尾声时主题扩展了两倍，由一组铜管奏出丰满浑厚而多变的和声，背景很热闹，好似天安门放礼花的热情场景。这是对50年代初期刚刚解放不久的一片幸福的新景象、蓬勃向上的生活感受的表述。刚才欣赏到的是朱建尔先生在1958年创作的《节日序曲》。我国另一位著名作曲家施万春先生在年轻时也写过一部《节日序曲》。 是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期间，学校为建国十周年献礼而交给他的创作任务。施万春说，作品完成后，学校乐队准备排练，西洋管弦乐和民族管弦乐两个乐队混合编制，一共300人，光打击乐就有50多人，演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同行的版本诞生于1973年，编制也小得多，内容变化最大。出版首尾以河北吹歌《淘金令》为素材，中段是一个新主题，以民族风格进行变奏。而现行版本中段则也由《淘金令》主题派生，令全曲更为简洁统一。朱建尔的节日序曲相比，施万春的节日序曲更具民族风味。无论是李焕之的春节组曲，还是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这些音乐都成为了各民族人民情感得以释放、心理诉求得以满足的重要载体，表达了普天同庆、万民欢腾的节日气氛。在全社会共筑中国梦的今天，这些优美的旋律将更加激励我们向着更美好的生活大步迈进。